just a dream. That was just a dream. That's me in the corner. That's me in the spotlight, losing my religion, trying to keep up you, and I don't know if I can do it. R.E.M. 是美国的第一支另类流行摇滚乐队，和那些老牌的重金属不同，他们十年前才刚刚入选美国摇滚音乐名人殿堂。这是一支总是被看成叛逆者的乐队，因为他们经常向那些陈腐的东西发起冲击，因此他们每一步的成功都给年轻人带来新的活力。当然因为种种原因， R.E.M. 乐队最终还是解散了。和英美的摇滚不同，国内的摇滚乐的浪潮起步很晚，鼎盛时期呢也很短，尽管如此还是给很多的年轻人打了一个口。我们这儿来听唐朝乐队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《天堂》。